善根是什么呢？无贪、无嗔、无痴，叫三善根。贪嗔痴叫三毒啊！所有一切不善都从这生的，反过来就是三善根。事出世间一切善法都从它生的，这个东西就是一念之间呢、啊。一念迷，它就是三毒，三毒烦恼；一念觉呢，它就三善根。啊，可见呢，只是一念迷悟不同啊。如何帮助众生？一念就悟，那就符合行吗？行。只要你念念都是佛号，不许假一个杂念在里头，你想想看行不行？真行啊！这句佛号的功德说不尽啊，妙极了啊！这句佛号念的是阿弥陀佛，哪里的阿弥陀佛了？这个要知道，自信阿弥陀佛，自己是阿弥陀佛，跟西方极乐世界是一个阿弥陀佛。西方极乐世界阿弥陀佛是我们自信变现出来的，所以叫自信弥陀。极乐世界是我们自信显现出来的，叫唯心净土。那个世界是物质，物质从哪来的？物质是心里头变现出来的。这个事实真相被近代量子力学家揭穿了，是揭秘也。量子力学家发表这些说法大概是最近的30年啊，提出疑心恐怖，这是真的，这个理太深了啊！疑心恐怖要是被现在一般人都接受了，我们什么问题都解决了。心是念头，最重要的念头要善。中国的教育千万年来教什么？就是教你把念头管住，不是别的。所以提出来人心本善，跟佛家讲的一个意思。佛家讲一切众生本来是佛啊，那个本善就是本来是佛，佛最善了，究竟圆满的善了，每个人都是啊，所以自己要相信自己，我本来是善，为什么变成不善？这就要反求诸己。变成不善是学坏了，现在我们要回归到本善，用什么方法啊？佛给我们说了一个真话，一个丝毫隐瞒都没有，就叫我们念阿弥陀佛。不管你对于净宗懂不懂，没关系，只要你能老实念，你很快就回归到自信了。啊，这个不可思议啊！ 真正回归到自心之后，你就恍然大悟，就像禅宗一样大彻大悟，你全都明白了。不是叫你先搞明白的时候再去念，那很费事啊！啊，不需要搞明白，你就老实念，哎，念不了两三年，你就恍然大悟。这个法子多好啊！啊，但是问题呢，你得真心，你不真心就没办法了。不真心，那就慢慢来，把这个道理搞通了再学，搞通了。一天到晚锲而不舍，我自己的经验是三十年搞通了，认真念这句佛号，顶多两年就成功。啊，说不定不需要两年，一年就办妥了。那三十年的功夫花在哪里呢？花在认识它。花在真正相信了啊，真正发愿求生的花在这上啊，真正想求生净土的时候，就是一句佛号，不得了啊！啊，这一句佛号能帮助你大彻大悟啊，不悟也没关系。往生到极乐世界，反正阿弥陀佛本愿威神加持你，你借作阿惟越之菩萨啊，凡圣同居土下下品往生也是阿惟越之菩萨，哎，这还得了吗？这个法门名副其实，这佛自己说，一切诸佛都说难信之法，可是易信啊，非常容易学习啊，学习不成功的就是因为妄念没放下，杂念没放下啊。用什么东西放下呢？这里教我就是用念佛放下。念佛开头就杂念，你别管它，不要理会它，把注意力集中在佛号上，不管什么妄念都不要在乎，也不要害怕啊！只要根本不理会，时间久了自然就没有了。时间要多长，个人根性不一样，烦恼习气重的人时间长一点，烦恼习气轻一点时间就短一点啊，这个没关系，只一点点知识搞清楚搞明白，问题就解决了。所以阿弥陀佛这个方法妙极了，我若成真觉啊，他说我要成佛，我就立个名号叫无量寿，一切众生听到这个名号幸愿持名，那就居来我刹中，这欢迎的都到极乐世界去了。那个环境好调教啊！啊，学习的环境好啊，一点染污都没有。在那个环境，你不可能有贪嗔痴慢，你不可能遇到一切不如意事啊，让你退心绝对没有啊。在那个地方接受阿弥陀佛教诲，时间绝对没有间断，升到西方极乐世界，你的身是法性身，不是我们血肉之身，血肉之身这是阿赖耶的相分。往生到西方极乐世界，自自然然就转识成智， 一点不费功夫，你自己还没想到怎么去转了。这是阿弥陀佛神力加持啊，自然就转了啊，那个神好啊啊，法性生的，所谓性就是不生不灭，永恒不变，这叫心啊，不会被外面境界影响。你能影响外面境界，外面境界不会影响你，这叫法性身啊。居住的环境叫法性土，居住的环境非常美好，这大家都知道的。这个环境没有春夏秋冬的变化啊，树木花草常青，没有落叶没有凋零的时候，没有这些变化，人与人之间都入正定之，人心善良也不会有变化啊，不像我们这个世间呢，人心无常啊，刹那刹那才变化了，极乐世界没有。我们要尽量的是向极乐世界学习，学什么？学我们在境界当中啊，学不受影响。我们守住一颗阿弥陀佛，阿弥陀佛是至善纯净纯善，用这个心待人接物，别人用什么心对待我们不要去管他，我们只用佛心待人啊！为什么？我们要到极乐世界成佛，道理就这么简单，就这么一句话，我要成佛，我用佛心待人接物。这个世间有一些我们常讲啊，冤亲债主啊，一些不善的人呢，找麻烦了啊，回报啊，陷害欺骗呢，干这些事情对待我们，我们怎么看法？首先不要怪别人，他为什么不对别人不回报别人不陷害别人要对我啊，你就找这个原因，找不到，我没有得罪他，那前世呢？更前世呢？他来陷害我，这是果啊，果必有因啊，哪有没有因的果呢？这找不到的啊，肯定是世事前生啊，我也是这么糟蹋别人嘛，今天都得到人生遇到了，他来回报啊，这很正常啊。你明白这个是这一报还一报，好签了，账了了，你看欢欢喜喜，一丝毫怨恨都没有。哎，报过之后，以后就变成好朋友了。挂掉了，那重大的怨恨你把它杀掉了，这个可麻烦大了，这就不是简单的事情了啊！但是呢，要有耐心，不要害怕，因为以真诚心对人，过去再不好的事情也都能够化解啊， 决定不可冤冤相报啊！冤冤相报没完没了，生生世世双方都痛苦啊，何必呢？所以我们一觉悟，解这个结从哪里解？从自己心里头去解啊，不能要求他，要求他就错了。我的心结解开了，问题就解决了啊。学佛人如果是不遭磨难，都要学这一道，你的磨难全没有了啊。有神通你看到了，你旁边没有这些人麻烦的，旁边都是护法神。如果处处还是顾住自己，过失都在别人身上，这个事问题就严重了，这是真正的过失啊！自己要承认过失，要忏悔过失，要改过自新啊！方法真的第一个好方法就是念佛，你真会念，效果不可思议。念佛不但得阿弥陀佛释迦加持，他得十方三世一切诸佛如来的加持，你说佛报多大啊？世俗世界佛报最大的念佛的人，这没人知道啊！啊，把念佛看得太平常了，一定有还好的方法，妙的方法高过他。嗯，你想错了，全想错了啊！那就天天打妄想啊！所以修什么法门，功夫都不得了啊！这就是我们想在一生成就，决定不能不知道。对于一切人、一切事、一切万物，都要忍耐。忍耐什么？随缘，不攀缘，什么都好，没有一样不好。不再分心了啊，不再分别了，不再执着了。不起心，不动念，我们做不到。那个做到了，那是化身菩萨，明心见性，我们做不到。我们只要做到不分别不执着，这个往生甚方便有余土。第七，云何名菩萨非所为人，不以事故生人，不以利故生人，不以威故生人，不以受他恩故生人，不以相亲有故生人，不以这是我们讲羞愧故生人。菩萨常修于人呢，是名菩萨非所为人。那换一句话说，菩萨人是信的，跟慈悲是一样的意思，无缘大慈，没有条件的。这一段也就是这个意思，无条件的缘故啊，没有任何缘故。菩萨六波罗蜜，忍辱波罗蜜，一定要重视这一条。绝不因为事故，我一定要忍，我不忍不行，不是的。菩萨这个人是自信的心的流露，所以与利不相干，与势力也不相干，不是因为他地位很高 官做得很大啊，与这个不相干，也不是我受人恩惠，也不是有亲故关系，对一切人，对一切事，对一切物，应该要生忍。换句话说，都能够接受，都没有分别，都没有执着，真正做到随缘，恒顺众生，随喜功德，就是这一条的总结。如果没有这样的人数，恒顺众生做不到啊。只有恒顺众生才能够成就随喜功德，这个功德都从忍辱而生，没有人哪来的功德。法身菩萨他们见性不着相，没有问题啊。凡夫不行啊，凡夫着相啊，着相不见性，所以忍辱就困难。但是念佛的人要知道，念佛的人要修平等心，要常常想到阿弥陀佛，阿弥陀佛不着相，阿弥陀佛度众生，上面到等觉菩萨，下面到无间地狱，无论他是积功累德，或者是无恶不足，我们在十八愿里面看到，临终生念必生，那些人呢？无逆十恶，毁谤正法，这个是恶业当中极重的罪业，没有比这更重的。只要他能够忏悔，只要他能够认过，我错了，认错，具足信愿持名，阿弥陀佛通通都接引了。阿弥陀佛没有分别，没有执着啊。那尤其像世尊在华严经上告诉我们，一切众生本来是佛，我们想这些造恶的人他是众生，他本来是佛，造极重恶业堕阿鼻地狱他还是众生，他本性还是本善，他本来是佛啊。所以一定要晓得，一切众生造作一切不善是什么？是一时迷惑颠倒，不是他的本性，一时迷惑铸成大错，只要回头就是好人啊！只要求他真正肯念佛，真正肯求生净土，那就是善人。所以这样的人往生西方极乐世界，你说他是什么品位，很难讲。如果这一念回心是真心，他就生十报庄严土啊。十报土是真心，同居处方便土是妄心，就是阿赖耶识。问我们是用真心是用妄心？什么叫真心？什么叫妄心？真心没有杂念，妄心有杂念。我念阿弥陀佛，我还想着别的事情，这叫妄心。 真心这一念里头，除弥陀之外，什么念都没有。这一念是真心，一念真心，他就一直去上去。十宝图上上品往生，所以偶遇大师讲，品位高下不是念佛多少，是功夫浅深。功夫深的人用身心念佛，菩提心里头直心身心大悲心，那个力量大了，那是佛心呢、啊，是你的本心呢、啊，你本来是佛，所以这个心跟佛相应的、啊，而不是跟菩萨相应的、啊。这个心我们自己有啊，没有失掉啊，只是被妄想分别执着障碍住了啊，你提不起来。你起心动念全是妄念，这个妄念是什么呢？第一个身体没丢掉，第二个我的家庭没丢掉，事业没丢掉，你的亲朋好友的人没丢掉，你起心动念都想这些，这些东西把你的真心盖住了，真心不能现前。所以你不要以为造作恶的人，造恶的人地狱相现前，他恐惧了地狱相现，所以说魂魄都吓跑掉了。这个时候要有人劝他说念佛求生净土，他确实他就这一念了，别的念都没有了，所以他这一念是真心念，真心念那就是上上品往生啊，十报庄严处上上到极乐界，什么身份呢？舍利菩萨，等觉菩萨，他会跳那么高，因为他本来是佛，你要懂这个道理，你就觉得不奇怪不稀奇，人人都能做得到，就是你放不下，你能够放下你也如此，他能放下他也如此啊，一点都不稀奇。所以要问呢，我们用什么心呢？那当然你要明白了，就在现前处事在人间，我都用真心，我不用妄心，不用真心根本没有分别，没有执着，眼目当中人人是好人，事事是好事，把一切人都看作阿弥陀佛，阿弥陀佛示现好人给我看，阿弥陀佛示现一个恶人给我看，都帮助我提升，叫我看这里就不分别不执着，最后做到不起心不动念，那你就成佛。善人善事，我在这个境界里头没有贪念啊，欢欢喜喜，没有贪念，心住在清净平等觉上，看到恶人恶事没有嗔恨，心也住在清净平等觉上，一点没受干扰，这是佛菩萨了，本来是这样子，为什么起心动念？那人真是坏人吗？他要遇到善缘，这善导大师讲的真好啊，世徒三辈九品往生，总在语言不同，这个恶人临终遇到一个善缘，劝到他万缘放下，一心念佛，他只念一声佛 的就往生。那些生佛确实一个杂念没有，真心纯真之心。他什么品位啊？十方庄严土，上辈往生，上上品、上中品、上下品，十方庄严土。也正因为这个事实，佛教给我们对于一切众生不可以轻慢，要用尊重的心、恭敬心，就是看到一个蚊虫蚂蚁，说不定这个蚊虫蚂蚁生到极乐世界比我们早，地位比我们高，我们轻视了他，瞧不起他。讲六道众生啊，六道现前的这个身相啊，是业报身啊，他过去生中造的业，我们看到立刻就想到，看到身相想到他造的恶业，给我们一个很大的警惕。我们要不能够把恶业铲除，那将来就留神了。这些都在我面前实现，都在这提醒我，所以这全是善知识。我们用一个平等心看待蚂蚁菩萨、蚊虫菩萨、苍蝇菩萨、蟑螂菩萨、云飞圆动全是菩萨，这我们的清净平等觉清净，清净平等觉是真心啊，换心，把贪心、嗔心、痴心、傲慢心、怀疑心全换成阿弥陀佛啊，把情绪放下，怨恨恼怒烦放下，无论什么样的境界，顺境逆境善缘恶缘，都能够不起怨恨恼怒烦。起的是什么？起的全是阿弥陀佛。就说到这个地方，我们自然会想到啊，乡下农村里面那些阿公阿婆一天到晚拿着念珠就是阿弥陀佛，你问了什么他都不知道，他回答你就是阿弥陀佛，跟他讲这个话阿弥陀佛，讲那个也阿弥陀佛，你给他讲一点钟他回答阿弥陀佛，也不知道他有没有听进去，有没有听懂，哎，他就是一句阿弥陀佛，不得了啊。这是菩萨在教我们的，就这一句阿弥陀佛就对了。那你能念一辈子，你将来往生十宝庄严土上上品往生啊，一般人比不上啊，所以聪明反被聪明误啊。你别看他那个糊涂啊，愚痴啊，愚不可及啊，比不上他。他将来的成就，我们没法子跟他相比啊。见到怎么能不尊重？怎么能不尊敬？我们以前不知道啊，真的是没把他看在眼里啊。现在知道啊。遇到这那是了不起的大菩萨，下面第八，云何名菩萨不比恼人，这是遇到逆缘，逆缘很难忍，烦恼未起不明为人，烦恼起来了，你要能忍耐。若于 成因缘时，全达道障，受觉错他，恶口骂力，欲如是中心不动者，自明为人。这很难啊！如果我们得罪了这个人，这个人以这种态度来对我，这是忍辱啊。如果没有得罪他啊，是误会，是冤枉，还是要忍，不需要辨别啊，他妈恭恭敬敬在那里听，骂上两个钟点，骂累了他就不骂了，他就听了，不要回他，回他什么越来越甚，他打让他打，打到他不忍心，他下不了手了，他就不打了。你不能对抗，对抗是越打越起劲，说不定双方都会伤亡。打不还手的很难打下去，这忍辱啊，这种事情很多啊。夫妻之间，我听到同学告诉我啊，他的先生天天打他，结婚多少年，就在已经打了多少年了，他也非常委屈，到底什么原因不知道啊，遇到一个高明人告诉他，你跟你先生的关系，你先生前身是一条牛，你是个木头，天天拿鞭子打他，所以今天的时候呢，你们做了夫妻，他一定要跟你打回来啊，告诉他别着急啊，他再打你两个月烂了啊，过了两个月之后先生真的不打他了，这种因果如果我们能够把它看透，完全了解了，化解冤结了，要忍辱啊，那不忍的话就冤冤相报啊，没有完没了啊。啊，你过去用这个态度对他了，他今天这样对待你应该的，要接受啊。啊，这问题是能化解，但这是相当不容易的一桩事情。真正有德行有智慧的人知道对你很尊敬，一般人耻笑你，说你无能，受这种羞辱啊，有德行有智慧的人知道你做的是对的，那么在今天的社会，有德行的人越来越少了，换句话是知道你的人越来越少啊，不知道的误会错认的人越来越多，这个人如是越来越难受啊。如果对这个法门了解了，深信不疑，拜佛念佛就可以了，不必要听经啊。听经是什么？我的信心跟愿心都达不到标准，有疑惑，所以经典目的是帮助我们断疑生信，破迷开悟，用意在此地。 断烦恼消业障，用真诚恭敬心拜佛是最好的方法，人人都可以做。仅仅就是真干了，他要不是真心，怎么肯真干？真心之后一定真干了，你叫他不干做不到啊，他一定会干啊，知道仅仅能消业障，知道仅仅能破烦恼啊，功夫不简单。这仅仅跟正常啊，每个人懈怠，懈怠也很复杂，用什么方法对治？在佛门里面，恭敬三宝来对治。具体落实呢，就采取拜佛啊。你看密宗入门，首先叫你磕十万大头。你做不到，你什么都不给他，前教也不例外，叫你拜佛了啊！拜佛至少一天给你的定课1000拜，这是最少的。大凡不成就的，实在讲就是犯这个毛病，不老实，不听话，不肯正干。这样的人呢，光阴虚度了，不能成就啊。度众生，古人的标准是开悟，不开悟，不能去。古时候修行人多，老实人多，所以多听话啊。高僧传上所记录下来的，我能够理解的 90% 以上是开悟的，不开悟的不可能给他写传记流传给后世啊，那是佛门的榜样啊，佛门的典型啊，他不开悟怎么行？所以有定有慧也。佛法在这200年衰了，优秀的尤其是前面100年学的人很多，但是缺乏的真的定、真的智慧，没有真的禅定，没有真智慧。没有禅定是什么样子呢？他还有名利心，还有自私自利。换句话说，无根无力他没有啊。真正有无根无力啊，那就有真实的人求。我们看看那些往生的人，真往生啊，差不多都是日知时知。为什么有这么好的感应？ 他对于这个世间没有留念，心才能定，才能发生智慧。对于这个世间还有贪念，那就不行了。这个道理我们要懂啊。六波罗蜜里头，布施是舍，舍得不干净，他还有业障，这个业障障碍他无根无力啊。你看前面无根无力前途是什么基础？四念处干部，四正行断我修善，四如意足放下，有这么好的基础啊，才有无根无力了。没有这个基础，根根裂从哪来？所以三十七道品很重要，道通向涅槃之道，通向极乐世界之道。你们有什么心呢？能断见思烦恼、尘沙烦恼乃至于无明烦恼啊，这天台大师用藏通别圆来讲，圆叫通达涅槃，是精进重要啊。修行人最宝贵的是时间，时间不能浪费啊，分分秒秒都在用在道上啊。啊，念佛人分分秒秒不离开阿弥陀佛，心上有阿弥陀佛，口里有阿弥陀佛。我们昨天晚上听外面这个鸟叫，念阿弥陀佛，一声一声在念好久啊，鸟都在念阿弥陀佛。去年十月，我在澳洲图文巴建宗学院停车场两棵枇杷树树神念佛往生啊，托梦给我们年轻的一出家人。那时我们看不见，我们也听不见啊，往生托梦我们是在晓得，花草树木众林呢、啊、在道场周边呢、啊、他都听见了、啊、他都念佛，他能往生啊，阿弥陀佛来接引他。所以根根力是身习成就的，精进力每一天啊，没有其他的事物要拜佛，拜佛消业障断烦恼啊，消业障大家懂得，断烦恼呢，拜佛的时候你心里头没有杂念，烦恼就轻，智慧就增长。妄念、杂念啊、邪念，太多太多了，哪个没有啊？个个都有，无量无边无尽的杂念啊、邪念，什么东西能相符？ 定力。你能定在一处，我们今天定在阿弥陀佛，你的杂念就没有了。啊，修两部书书的，把你阿赖耶识里头这些东西统统清除掉。啊，说阿赖耶不学佛的人不懂，我们换个名字，你心里头那些妄想那些杂念统统放下，只留一个念头，阿弥陀佛。除阿弥陀佛之外都不要想了，来不及了。你能把念头转了，专想这一念，这一念产生力量，表现在哪里呢？表现在西方极乐世界，这个力量一发生，你就有感应。大势至菩萨告诉我们：一佛念佛，现前当来必定见佛。现前是现在呀、啊，你会有感应的。啊，感应上见到阿弥陀佛。啊，阿弥陀佛怎么会现身的？念力，我们的念力跟阿弥陀佛的念力相应的，佛就现身。啊，佛现身，偶尔这么一次，让你什么？知道这是真的，不是假的。如果常常现身，那是魔，不是佛。魔跟佛要能辨别，辨别魔跟佛是要戒，是要慧。啊，戒是什么呢？心、精进、念都是心，心听慧也，前面三个都是一切，你通通去除了。啊，佛现身目的是来安慰你，给你透个信息，你功夫得力。不是功夫不得力，讲不到。功夫得力了，啊，你要更谦虚，更努力，更精进，啊，自己心里有数，决定往生。哪一天往生，别想他。这个事情呢，托给阿弥陀佛。阿弥陀佛觉得我哪一天合适就来接我，自己不要去想，对这个世间没有留念啊，没有往生之前生在这个世间给人做个榜样，这就是利益众生，这就是帮助阿弥陀佛摄受一切众生。我用礼拜这个方法成就自己的根本理，我们礼拜不中断，有增加没有减少，年轻的体力好的拜得快，多拜好啊，精神好，体力好啊， 那是最好的运动啊。你看，心是定的，定在阿弥陀佛上，身是动的，养生之道，身要动，心要静。啊，现在人呢，他颠倒了，该静的他动，你看一天到晚胡思乱想，该要动的吧，他不动，天天坐在那不动，跟养生之道完全相反，相违背呀，他身体怎么会好？是佛门修行的礼拜，几乎所有宗教都把礼拜摆在第一啊。伊斯兰哪礼拜呀？可多 啊天主教也可多了，佛法这个理念四个都做到基础啊，太好了，身心健康，清净自在，所以他能把妄想杂念除掉，禅定就升起来，就显现啊，这个禅定管用，不是盘腿面壁，盘腿面壁那个定没用处，不能办事啊。这禅定能办事，世俗世界什么事都可以办，那事会办得很好。为什么？他有定功，他有智慧，他不杂不乱啊，非常敏捷，非常快速，把事情都办好，心里没动。大乘经上所说的，那些常在定，无有不定时，行住坐卧都在定中。所以禅并不直指直视坐禅，不是的，坐禅是初级初学啊，用这个方法真正得见的，那真的是走路是禅，站在那个地方也是禅定，所有一些动作全都禅定当中，不爱办事啊，什么事都可以办啊。华严经上善财童子五十三参，五十三位善知识，男女老少，各行各业，全在定中，都具足圆满的戒定慧，那是大乘，不是小乘。换句话是，同时居住三会三修。会把三界的见思烦恼看破了啊，看破你才能放下，你没有看破你不会放下了。见思烦恼你头一个身见，不再为这个身去着想，这是真智慧，不再为身着想，这个身呢健康无碍啊？为什么呢？一切法从心想生，我们把法字换一个，一切病从心想生，一切苦从心想生，一切难从心想生，你不想他了，他什么事都没有了。 可是人不老实，不听话，他不相信，他天天还是想着，这个麻烦就大了。啊，我们自己要求，自己要把这些念头断掉，恒生众生。啊，自己要不断掉，那就真苦了。啊，自己断掉就自在，恒生众生，众生有福多住几年，众生没有福就到极乐世界去了。这个道理很深，身心要放下，头一个关，第二个边界，边界是两边。我们今天讲对立，真妄是两边，邪正是两边，是非是两边，好恶是两边，这全是妄想，统统放下。为什么？宇宙是一体啊！摄成观法里头第一段，观不思议境就是清楚，整个宇宙是怎么回事情，不外乎色心两个字啊。色呢，色从心升起的，所以最后总结全体是色。这一句话就是释迦牟尼佛所以常想啊，一切法从心想生啊。你怎么想，它就怎么变。然后我们才晓得这个信心多难啊！谁有信根呢？信根没有了，哪里来的信力了？真太难了。佛法的修持，无量法门，都不出戒定慧三学，总纲就是戒定慧啊。戒定慧下面呢，无量无边法门，通通是属于戒定慧。因戒得定，因定开慧，啊，即就是定，它是枢纽，啊，得到了即，即起作用就是照，啊，所以佛常常用水做比喻，啊，一个池塘的水很静不动，水清净，一点污染没有，像一面镜子一样。啊，外面风景通通照在里头，但是一动呢就不能照了啊，就支离破碎了。动是妄心，即是真心，那个照就是智慧，就是慈悲间的光。光从哪里来的？光从即来的，从定来的。定从哪里来的？定从持戒来的啊，所以持戒，持戒的目的是什么？目的是得定啊。今天持戒人，我见到一些没有定，不但没有定，造业，自己持戒，批评别人不持戒，憎恨别人不持戒啊，看到不持戒，好像要脾气很大，要批评，那个定怎么能成功啊？持戒的目的是得定啊，不是叫你拿着这个批评人呢、啊，自己以为不得了了，别人都错了，把持戒的意思都搞错了，那就叫盲修瞎练了。 所以一定要懂得戒律是一门大学问的，在三藏里头独立一藏啊，那不是小事啊，啊，很重要。如果不从这里入门，佛教就会消失掉。所以我们心里有数啊，佛教能不能复兴呢？难。佛教真能保存在世间，只有净土宗，因为它代表是啊，它能够经得起大风大浪，其他的任何宗派都不行。为什么？它坚实根基，就像盖房子一样啊，里面有地基，怎么能盖房？净宗属圣，它不需要地基啊，只要你真心真愿意往生，真肯念这句阿弥陀佛，其实戒定慧都在这当中。你真心真愿就是戒，你一心端念就是定啊！啊，李老师教功夫方法，那不就是定吗？把心里面善跟不善通通放下，通通请出去，阿弥陀佛请进来， 妙绝的方法，但是妙用无穷啊，自在无碍。 自在是什么境界呢？自在是定，定就自在了啊。为什么呢？ 烦恼没有了， 有烦恼就不自在呀。烦恼没有了，妄想没有了，杂念没有了，你就自在无碍了。这个时候什么？真心现前。真心现前是光明遍照啊，这遍照是什么意思？一般宗教里头对神的赞叹，全知全能，无所不知，无所不能，光明遍照就这个意思。这个光明就是自信智慧现前了，这个智慧不是学来的，智慧学不到啊，从书本上学不是智慧，知识，这个一定要知道。如果把知识当作智慧，那个误会可就大了啊！知识是凡夫，智慧是圣人呐、啊，智慧人人都有，知识人人未必有，你要去学你才有，你不学你没有。但是智慧是人人没有啊，现在什么烦恼障碍啊，烦恼三大类：无明烦恼、尘沙烦恼、见思烦恼，这三大类。这三大类烦恼通通放下了，自然就出来了。放下烦恼的方法是戒律，戒律的效果是禅定，得到了禅定就放光明。禅定是清净心，清净心一现前，智慧光就出来了。看经教看不懂，智慧光出来了就懂了，就能在一句一字里头看很多意思，无量意义说不完了。 看人看事，通通生智慧，不生烦恼。 妙用啊，妙用无穷啊！ 没有智慧的人，他都属于情痴，所以他生烦恼。看到人事物，顺自己意思的欢喜，欢喜也是烦恼。七情五欲，喜怒哀乐爱无欲，都不是真的，都是情绪在波动啊。那个是风浪啊，不是平静啊，那都起波浪了、啊。小的欢喜小浪，大的欢喜是大浪。小的沉会是小浪，大的沉会是大浪，反正通通都是风浪。你的心不平了，这才叫你要修定，道理在这里啊，要修道。六根接触六尘境界，不起执着。我们一般讲，没有控制的念头，没有占有的念头，也没有分配的一些念头，这都是属于执着。我们的心就清净。这些念头越强，烦恼就越重。烦恼在造业，业有善恶，就感得善恶果报。这种造作，念念都不间断，很麻烦的。啊，都会说习气。不想造，到时候它就会发作，自然发作。这是什么？养成习惯。净宗里面这个方法就是念佛。念佛在什么时候念呢？起心动念，瞬间欢喜心起来了，阿弥陀佛，归到阿弥陀佛里去，把这个欢喜心打掉。不称心的啊，厌恶的念头生起了，阿弥陀佛，通通把念头啊归到阿弥陀佛啊。古大德所说，不怕念起，只怕觉知。念一定要起，念不起你是圣人，你不是凡夫。凡夫哪有不起念头道理、啊、要觉悟得快，第一个念头起来了，第二个念头阿弥陀佛，不要让第二个念头跟第一个念头相续，这叫真功夫，这叫慧念佛。念久了，哎，养成习惯了，这妄念就不生。纵然有的人很淡薄，不严重的，对往生不会造成妨碍。啊，这个东西很浓很严重。往生最后那一念，你还要起心，那怎么办？麻烦在这里。所以送往生真的要注意啊！啊，送往生是决定不许可他的家亲眷属在旁边。他走的时候，我说动感情啊，一动感情就去不了了，就搞轮回了。啊，所以要搞念佛的同参道友，替他作念，啊，家人离远一点，啊，家人什么时候来呢？断气，十二个小时之后再进来，不是他神识走了，离开了，啊，八个小时是绝对不可以的，十二个小时。大概神识啊，一般离开了啊，这个时候可以 啊，我们不能不知道啊。一切有爱，你看，有情、情志啊，皆能广益。再讲，一切有爱，包括一切有情众生，都得到啊，如来无碍广的利益。前面说的无量广、无边广，无边也就是平等的，无碍真正回归到清净平等的境界。所以说难思议，不可思议。学佛最重要的是要把学的东西用在生活上，真用上了，我真学会了。如果学了与生活不相关，那等于没学。所以这个光十二光实际上全是智慧。为什么十二种名称？十二种不同的作用，这个十二种一展开，无量无边的德用。举十二个例子，让我们在此地学习，能够啊举一反三，闻一知十，啊，这叫管用啊！学一样知识，它一样。那要什么时候才能学得会呀？这一通，一切都通了，这就好教了。啊，慧能大师那个天分，老和尚只需要两个重点教他就行了，就全通了，他就毕业了。啊，为什么心清净？他的心本来就清净，所以一点就通了，就差那么一点点，那就不凡人了。从什么地方看来呢？从他的恭敬，从他的谦虚。我们在禅经上看到，六祖在黄梅八个月，对待任何一个人恭恭敬敬，那个恭敬不是装出来的，真心里头流露出来，自己谦卑也。啊，没有念过书，没有上过学，其实智慧比谁都高。他看听接触理解的深广啊，只有老和尚晓得，别人不知道啊。验证了中国古人所说的学问深时易其品，越是有学问越是有德行的人，越温和越没有脾气，心平气和。那是有学问有德行脾气很大，那不是真的。那论语上有一句话说，孔子讲的，说假设有个人啊，有周公之才之美，周公是圣人，孔子一生最佩服的人啊，有他的才华，有他的德行啊，但是有两个毛病，一个是骄傲，又是吝啬，施教且吝，其余在不足观也，那是假的，不是真的。如果真的，绝对没有骄慢这个信息，绝对没有吝啬的信息，你是小气啊，肯定他是大方， 啊，心胸广大，一定是这样的。啊，孔子用这个标准看人呐，啊，真有德行，真有学问，从这边。上上根人，他用功是这个方法。日用平常说，你看不出来，你看到好像痴痴呆呆的，在念佛法门里面，净宗之寂光上上品，跟禅宗这个潜心密印，如玉如炉啊，但能相及，明主中主啊，是同一个境界。但是这两种人根性大不相同，他们用的方法相同。禅宗是一切都明了，净宗呢多半是什么人呢？阿公阿婆，老实念佛的人啊，你看他一天到晚就一串念珠，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，念念相续。你看他这个样子，愚痴粗鲁，什么都不懂，你跟他讲什么话他都跟你笑眯眯的，就是一句阿弥陀佛他不断。无论讲什么你问他，他都是阿弥陀佛，除阿弥陀佛之外什么话也没有，就这一句，这就是如玉如炉，他能相续，他不中断。这种人念佛往生，给诸位说，往生到极乐世界，上品上生。啊，他用的这种方法跟宗门这个参修啊没两样，都是最高的成就。往生时十报庄严土，上上品往生了。我们看到这种人往往都看不起瞧不起啊，因为他什么都不懂啊。祖师大德们知道这种人暗合道妙，这个道是无上道啊，暗合道妙他自己不知道，到往生的时候他正道的时候他才知道，那一往生阿弥陀佛佛光一照，他就大彻大悟啊！为什么？他已经做到智心一处了，这功夫智心一处，智心一处就是如玉如炉，不是一般人能做到的，这是大成就者。我们一个道场，无论是出家人道场还是居士道场，真正有一两个这样的人，那是宝啊！有这么一两个人，三四个人，我可以断言他这个地区不会有灾难。为什么？真修行人，这种人有佛菩萨加持，有天龙善神守护，啊，所以这种人要对他恭敬，啊，绝不能够轻慢，轻慢有罪呀。这以死为志愿呢，古人无上啊。净土宗里头念佛人很多，有几个像这样念佛的？有，不是没有，很少见。他的秘诀在哪里呢？ 就是至心一处，这个一处啊，就是阿弥陀佛，他就守定了这一句阿弥陀佛，一句一句相续不断，这就是他的功夫，真功夫。这样的功夫，也就是古德所说的“一念相应，一念佛”，念念相应，念念佛。他念佛的功夫跟阿弥陀佛相应，心断了，心一了，到一心了就通了。啊，我们现在心是杂心的，一句佛号里有妄想，有杂念，甚至于怀疑，半信半疑，所以功夫不得了了。那跟这些阿公阿婆比，那差太远了，天壤之别。是古云无上。阿公阿婆就是无上，人家行无上道，证无上佛果，静静的其心清净，寂然不动。修行修什么？这是每个同学都要记住的。净宗所修的就在这个经本经体上啊，修什么？修清净心。清净心没有染污，自私自利是染污，明文理扬是染污，五欲六尘是染污，贪嗔痴慢是染污，通通没有啊，就是一句佛号。一句佛号，一句接一句，相续不断了，才修什么？修清净心。清净心得到了，再提升平等心。清净心现前，他已经到阿罗汉的境界了。平等心现前，他到菩萨境界了。后头就是大彻大悟，明心见性。那他真到法身菩萨了。如果不是以这个为修学的目标，那你就全错了了。这个金旗好啊，金旗标示的就是本心的内容。这部经就讲什么？就是跟你讲清净平等觉，因果报呢？大乘无量寿庄严，果报啊，修清净平等觉，证大乘无量寿庄严啊！大乘是智慧，无量寿是德，庄严是相好啊！就是世尊在华严经上所说的。一切众生皆有如来智慧的德相，那么净宗如来的德相通通在极乐世界，你到达极乐世界全得到了。也就是说，自性里面的智慧德相你通通证得了啊。于是我们晓得人生大事是什么？无过于求往生啊！你不求往生就错了，求往生得把这个世间放下，这世界上东西一样带不走的，搞这个是白搞了啊！要认真搞带得走的，带得走的就是一门深入常识熏修啊，要学那些阿公阿婆，真修真干，其心清净，寂然不动，一切时一切处，顺境逆境，善缘恶缘， 总是不动心。真正做得了主啊，主中之主啊，不为境界所动摇啊。安乐安然自在，任运常乐，这两个字好啊。这就是行人，行人就是真干的人，真正修行的人，行是行为，指的是起心动念、言语造作，这都叫行。啊，三业，起心动念是意业，言语是口业，身体造作叫身业，这三业。啊，三业清净。三业有了问题了，跟经教上讲的不相应的，那你就承认错了。以经教的标准把它修正过来，叫做修行。是吧？这两个字真正的意思要懂。啊，修行在身口意上修。身口意三业最重要是意业，口跟身是外表。啊，我初学佛的时候，老师教我，那时候刚刚接触，还没有皈依，啊，连知识都谈不上。啊，张家老师教我，佛法。重实质不重形式，你教过我啊？实质是什么？实质是起心动念，心正，言论自然正，行为自然正。最重要是从心底上修啊！啊，老师教我看破放下，看破。了解事实真相，放下呢，不受外面环境干扰。般若经上佛说，一切法，事出世间法，全部包括在心里头，无所有，毕竟空不可得，事出世间法都不要放在心上。为什么清净心中一发不离，叫真清净？我们做不到，做不到才用这种方便方法啊，净宗的方法，把阿弥陀佛放在心上，心上只有阿弥陀佛，除阿弥陀佛之外什么都没有，口里头只有阿弥陀佛，除阿弥陀佛什么话也没有。好啊，身体天天拜阿弥陀佛啊，拜佛是很好的运动啊，身礼佛，每一个关节都活动到，心里只有阿弥陀佛，没有杂念，没有妄想，这真修啊，真干啊。所以静定安乐自然现前，静定安乐全是心的啊，你的心清净啊，不动，定就是不动啊，安是安然自在，这个乐是一般世人无法体会的真乐。这个乐不是从外头境界里得来的啊，那是刺激的乐，那不是真。这个乐像泉水一样，从内心里头往外流，喜乐。 充满了智慧，流露出来是德行，啊，是心得了。 说一旦，这个一旦呢，直至某一刹那间，因此无上行不到处啊，故无形成可计，也就是无期限可言，只是在无形三昧当中，突然触着、碰着、摸着向上的观力时，刹那相应，究竟心源，切入离业心。这是什么？叫大彻大悟。这话叫大彻大悟。所以大彻大悟之前的相呢，就是要如玉如露，念念相继。啊，心确实是在住在呀、啊。静定安乐之中啊，就是说没有妄念，没有杂念，纯是阿弥陀佛，身口意纯是阿弥陀佛，什么都不叫杂。念到时间久了，不定什么时候，像一旦，不定什么时候。啊，某一刹那间，就是我们讲的一念间啊，这个一念是弥勒菩萨所说的1600兆分之一秒，就是那个一念间啊，因此无上，你的智愿无上。这个无上呢，是行不到处。为什么？他没有出俗，所以不能讲时间，不能讲什么时候，时间空间都放下了，这种意念呢都没有了啊，所以只是在无心三昧中。下面的话是高峰禅师的话，中峰禅师的老师啊，突然触着碰着，这就是比喻，碰着什么呢？碰着向上观力，好像我们开保险柜一样，号码对好了，哎，一拉就开了，刹那相应，这就是大彻大悟。诸位读六祖坛经，在坛经上可以有一点启示啊。慧能大师在五祖忍和尚的方丈时，半夜三更，五祖召见他，跟他讲《金刚经》大意啊，六祖不认识字，不需要经书。讲到应无所住而生其心，这个时候就是六祖突然碰住触住，一下就开悟。开悟，把他所悟到的那个境界说出来啊，就是像五祖做报告，只有五句话啊，何其自信，本自清净啊，何其是没想到，自信真心的本来清净，从来没有染污过，我们都是一样。染污的是什么？妄心，不是真心啊！我们真心，纵然造作罪业，堕无间地狱，他的自信都不染。这个事实真相要知道啊！ 知道之后要珍重自己，佛说了，你本来是佛，现在为什么变成这样，是你迷了，你一觉悟就成佛了。我们今天用念佛的方法来觉悟啊，念到迷迷迷迷，这一句佛号接着一句佛号，日夜不断啊，念累了就休息，休息好了再念，这地仙老和尚教的方法好啊，一点压力都没有啊。念个若干时日，不一定什么时候就达成了啊，这什么规矩，守规矩就是持戒。持戒的目的何在呢？目的是得定啊，所以持戒一定放下，不放下的时候你怎么会得定？世间人这事你不要管，那你管他的时候，你心里面就有妄想，就有杂念啊，根本不管呢，学这些愚夫愚妇啊，无知无识啊。要管是什么时候管呢？大彻大悟之后才管。没有彻悟之前，老老实实，实实在在。所以这是行不到处，真正行不到处。行得到处的顶点是等觉菩萨。等觉菩萨在往上去的时候是行不到处。为什么不能有这种行的念头？不但不能够有起心动念的念头，起心动念的习气也干净了。这个时候妙觉果位自然现前啊，这行不到处啊。现前之后怎么样呢？现前之后十宝庄严土没有了，他到哪里去了？他回常寂光去了。这才叫究竟圆满无上菩提，那常寂光啊。啊，常寂光在哪里？无处不在，无时不在。这个光我们看不到，八地菩萨就看到了。我们为什么看不到？有障碍，妄想障碍，分别是障碍，执着是障碍。妄想就是无明烦恼，分别就是尘沙烦恼，执着就是见思烦恼。这三种障碍障碍了我们自己不能觉醒了，三种障碍都放下了，你就见到了啊，你跟慧能大师一样，跟释迦牟尼佛一样，这种事情谁都帮不上忙。迷是自己迷的，悟还是要自己看啊，佛能够引导我们，不能帮助我们证得。证得一定要靠自己，靠什么？就靠放下。简单说句话说，放下就成佛，放不下就是凡夫。凡夫跟佛，关键就在肯不肯放下。人人平等。啊，确实无有高下了。剑宗尤其不可思议。啊，剑宗还是要讲放下了。不放下，你往生品位很低。啊，凡圣同居处。六道中人往生到极乐世界，在凡圣同居土， 四圣法界啊，声闻缘觉菩萨佛，他们往生在方便有余土，明心见性，大彻大悟，这些人往生在十道庄严土。所以极乐世界那里是个学校啊，有高级班、中级班、初级班，凭什么资格向上提升就凭放下？你肯放下，升到极乐世界就高级班了啊！高级班要不起心不动念啊，眼见色，耳闻声，不起心不动念就生十八土。起心动念没有分别，没有执着，生方便有余土。起心动念还有分别执着，那就凡身同居土。通通在日常生活当中啊，就锻炼啊，这功夫啊，啊，欧耶大师说得好。这个法门能不能往生，决定在信念之有。我们真相信，我们真想去，往生的条件就是了。往生到极乐世界，品位高下，在念佛功夫的身前，身前再放下，你放下了多少？完全没有放下，功夫前。啊，凡圣同居土，下下的往生，放下的越多，品位就越高。啊，一定要晓得为什么要放下，假的嘛。极乐世界是真的，不是假的，假的带不去，不准你带假的。我们念佛目标是切入离异心，但是离异心很难啊，难不要怕，都放在心上，就是一直念下去，它自然成就了。天天想成就，这是妄想，这就是障碍啊，不许可有妄想，一直念下去自然成就了啊，这就对了。故云业障开发明智啊，这就是大彻大悟，明心见性啊，净土中的离异心不乱啊，开心开。我们原来心是闭塞的，没有开啊，现在心开了。心为什么不开？就是有妄想，有业障，闭塞了，业障消了，烦恼断了，心开了，自然开了。啊，达了达，了是明了，达是通达。啊，下图明是明白。啊，如心性明理都说，动然明白。纵然明白，跟以下讲的彻悟意思完全相同啊，叫透彻啊，彻悟啊啊，所悟的是什么呢？哎，你看妙了，悟的就是自然中自然相。这一句话的意思很深，念牢这段注子注得好。入首楞严经，狂人迷失本土，狂走寻迷，这是不自然啊！这是释迦牟尼佛在楞严会上讲经呢，举了个例子，说明是怎么迷的，说明是迷没有原因啊，没有原因是真的迷了。狂人就是迷的人，迷的什么？找他的头， 我的头在哪里？到处去找啊，这就不自然了。遇到一个人敲人，你头不是在颈子上吗？啊，这一摸人就在，这就是自然啊，明白了。这种事情，我们小时候常有这种事情啊。我们小时候遇到的是中日战争的，那战争也很可怕啊。那个时候小学高年级，就是五六年级，这些孩子都要学军训啊，这非常时期啊，要学军训啊，万一日本人打到这来，我们要怎样自卫？学这个东西啊，学军训呢，每一天早晨一定有紧急集合啊，老师的教官呢，轿子一推，三分钟就要到操场，服装整齐，排队排好啊。其实常常有这个事情，我们自己也有过这么一两次啊，真的服装整齐，帽子都戴好了，一集合，一心里一急，急的是不是？哎，我的帽子在哪里啊？啊，慌慌张张到处问人，人家一指，你帽子不在头上吗？一摸，果然在头上，那就是迷途认命，就跟这个《楞严经》上讲的是，是一个境界啊，一种事情。亲身经历，这个印象就很深刻啊！一慌一乱呢，迷失了啊！这个迷失了，戴在头上的帽子还在找帽子，这不自然的 啊！别人一下唤醒你啊，就在头上啊！这自然中自然相啊，是一旦狂泄。谢机菩提，本头万载啊！啊，谢机菩提，菩提就是觉悟啊！你觉悟了，没有失掉啊，投在啊！啊，何等自然！那么这个意思。很深很深啊！他说的是什么呢？说的就是我们每天从早晨起床到晚上睡觉，你这一天所见所闻所觉所知，全是自然中自然相。你为什么入不了这个境界呢？是因为你见色闻声呢，你杂的有自己的妄想，有自己的意念，就变成不自然了。那个真正修行人，有功夫的人，他见到是自然中自然相。他功夫是什么？他功夫就是不分别不执着，不起心不动念。换一句话说，我在前面讲的那个念佛的老太婆、老阿公，他们见到的六根见到的就是自然中自然相。所以你不管跟他讲什么，你不管问他什么，他就是一句阿弥陀佛回答你。你问他懂不懂，他跟你说阿弥陀佛阿弥陀佛，他没有第二句话回答你，妙极了。你着急他不着急，你心里头有妄念有杂念他没有，他非常单纯，这就叫功夫得力。功夫深了，他见的这个世界 跟佛与化身菩萨所见完全相同。化身菩萨见性，他没见性，没见性也能做到啊，有同等的受用，所以往生有同等的果报。又如古德悟识，这是禅宗的古大德的开悟的如是。原来四姑是女人做的，四姑是比丘尼，这是自然中自然相啊。又如早知灯是火，饭熟也多时啊，那煮饭要烧火，灯就是火，这都是行自然中自然相。比丘尼是女人，灯就是火，君自然中自然之相也。只要你把念头卸掉，不起心不动念，不分别不执着，六根接触现前六尘境界，就是自然中自然相，就是佛经上所说的法而如是。跟你说深一点的是，那就是慧能大师所说的不现的时候，是第三句讲的何其自性本自具足，现的时候就是最后一句话何其自性难生万法。何其自性本自具足是自然，能生万法就是自然中自然相，没有一法是例外的，所以那个本然就是自性啊，清净本然，能生万法，能现万象。下面又举了个比喻，又如未悟时的凡夫啊，凡夫是看山是山，看水是水啊，凡夫啊，他有山的执着，有山的分别，有水的执着，有水的分别。那觉悟的人呢，看山不是山，看水不是水，都悟了，悟了什么？不再执着只是山只是水，知道什么？山跟水是假名，名可名非常名，老子说的，大乘佛法立名自相，立心缘相，悟了，不执着这些名相了啊，这是悟出，彻悟出，真正悟出的，看山还是山，看水还是水，真正彻悟了，对于山的性相、离思、因果，完全通达明了，不执着空，也不执着有。他在山水里头得大自在啊，在山水里得受用啊，一尘不染，得大自在啊，这是彻悟啊。高峰禅师曰：“原来只是旧时人呐、啊，不该旧时行旅处啊，只是认旧。”何等自然，这是说什么呢？这是说成佛了。成佛，成佛还是你啊，你改变了。六祖慧能大师成佛了，还是旧时的慧能呢，没有改头换面呢。这何等自然。 不是成佛了就改头换面了，成菩萨改成菩萨面孔了，成阿罗汉就变成阿罗汉的样子，不是，还是老样子。老样子他真阿罗汉，他真菩萨，他真是佛，样子没改，他的心态改了。以前有心有态，现在心态没有了，所以没有了，他表演出来还是一样的啊，跟平常一样，那是舞台表演，知道这是在演戏。以前不知道演戏，以为是真的，现在是舞台演戏，要演得很逼真，演得给别人看，不是给自己看啊，那是恒顺众生的随喜功德。如来应化在世间，化身菩萨应化在世间，何等自在啊，何等自然。这种事情是众生有感，佛菩萨事情啊，我们不说语言，我们说得很近。虚云老和尚这大家都还记得很清楚啊，解放的初期，香港这边学佛的同学把老和尚接到香港来，给他建了个金舍，我去参观过，听说老和尚住了一个月就回去了，说这个香港花花世界不适合修行啊，他回去。我们从他的传记啊《年谱》里面看到一个故事，我常常提醒大家啊，这个故事是他47岁发心超五台山，把这个功德回向给他父母，他父母早就过世了啊，报恩呢。他从普陀出发，三步一拜，拜到五台3年多的时间，路上很辛苦啊，啊，三步磕个头啊，当中2次生病，2次生病都在旷野，啊，看不到村庄啊。在那个时候病倒了怎么办？遇到一个乞丐，乞丐救了他啊，照顾他10几天，等他身体完全恢复再去拜拜山啊，这2次大病。第二次生病又遇到这个人，在《年谱》上都有记载，是个乞丐，就问他叫什么名字，他叫文吉，问他住哪里，他说我住在五台山，一到五台山去，五台山人都知道我，他就记住了。拜到五台山的时候他就打听问人，有一个乞丐叫文吉，你们认不认识？没有人知道。到庙里面去之后，把他这个路上经过情形告诉大家，人家讲那是文殊菩萨化身，恍然大悟。你看看，你有感，文殊菩萨就有愿，文殊菩萨现其盖相，你一点都不怀疑啊，照顾你10几天，2次病在一起住了1个多月，这不是假的啊。你有困难的时候菩萨真现身啊。我们如果一心像老和尚那样的虔诚，他是朝山，我们是念佛求生极乐世界，我们遇到最困难的时候，阿弥陀佛肯定化身来帮助。人要有信心啊，遭遇到什么困难的时候菩萨会来帮忙， 真的决定不是假的。我们对自己也没有信心的话，你怎么能成就？信为道源功德物啊！啊，有信心，这个人呢，精神能振奋起来啊！啊，我真干了！啊，我真有成就啊！我真有把握往生啊！我跟阿弥陀佛念念相应啊，就像热线电话一样，我这一动心，他就知道啊。你说你多快乐，你说你多自在，什么样的灾难你自己不想干了啊？心里都不要想这个东西，想这是错误的，想阿弥陀佛就对了，想阿弥陀佛，阿弥陀佛来了，想灾难，灾难就来了，一切法从心下生。这一句话希望大家好好的记住啊，一切法从心想生，想什么什么就来，何必想灾难呢？那想病，病就来了，想死，死就来了，那都是从自己心想生嘛。啊，大小乘经论，佛祖这样嘱咐我们。净宗法门理论依据就是佛在观无量寿经上所说的两句，是心是佛，是心作佛，这个心是您自己的心啊。净土念佛成佛就建立在这个基础上，说悟呢，悟就顿其本佛了，就成佛了。迷呢，迷是妄人生死，人是人现，人现在六道轮回搞生死流转，这迷了。但是这个里头有个妄字，这个妄字很重要，妄想不是真的，六道轮回是假的，像做梦一样。那告诉你极乐世界是真的，这个地方六道十法界全是假的，没有一样是真的。我们今天造生死业，造业也是假的，受果报也是假的，叫妄啊。于是世尊悲悯，我们在做梦，在受苦受难，自己完全不知道，佛在旁边看得清清楚楚。升起慈悲心、怜悯心啊，把我们唤醒。讲这部经就是唤醒我们。大众皆知啊，是心是佛。知道我们自己本来是佛，这个知重要。当即精进呢，那就是心作佛。精进怎么个精进法？我真相信就是精进，我真想往生就是精进，我这个佛号一句接一句，没有间断的时候，这真精进， 啊，口里间断没关系，心里没间断，念之在此。起心动念呢，就是一句弥陀，其他的身心世界全是假的，不取不是，随缘度日。不必起心要去求，也不必起个念头我要把它舍掉，没有必要，假的嘛，一场梦嘛，除之泰然。缘有好，缘没有也好，都好。有缘是逢场作戏，别当真，没有缘，清净无为，一心专念，你说你多自在呀、啊！所以佛教给我们随缘，不要攀缘，没有一样的，不是为众生，不是为正法救助。六字红名要把功夫念出来，让我们对眼前一切人事物起心动念的，这就是烦恼习气。这个时候提起一句佛，把这种妄想分别执着打掉，这叫功夫。什么时候念头起来，古人所说的不怕念起，只怕觉知。你觉悟得快，第一念是妄念，第二念是阿弥陀佛，让这个妄念不继续啊，不是一个一个接出来，这叫功夫啊。啊，真放得下。一般人为什么放下？他有顾虑啊。我放下了，我明天生活怎么办？他有这个考虑，他就放不下了。真放下的人不管明天的，不要去想他，明天还没到，想他干什么？过去已经过去了，别想他，未来没有到，也不想他，一切听其自然。前面讲了八个自然呢，自然才随顺心的，啊，所以初学的人对这些很深的理没参透，信因果就好，真相信因果，肯放下。为什么呢？命里有的决定是有，命里无的决定是无，你无法强求啊。命里有的舍不掉啊，你真的舍了，那你又来了，越舍越多啊。啊，怎么办呢？不要放在心上。啊，根本就不予理会，一切随缘啊， 命里都有财富，要知道帮助贫穷苦难的人啊，需要的人，你帮助他，财源滚滚就来了，来的越多我帮助越多啊，我绝不把它存起来自己享受，那就错了，就完全错了，越施越多，越多大做好事啊！好事里头第一层好事，帮助众生求乐，这最大的好事。真正帮助众生离苦得乐啊！苦从哪来？苦从迷来的，什么都不知道啊！这个苦啊！乐从哪里来？乐从觉悟来的，破迷开悟是要戒定慧三学。我们觉得这个点困难，困难你就一心念佛，一心念佛福祸戒定慧三学啊，真心真念老实念佛，这就是戒。心里只有一句佛号，没有杂念，没有妄想，没有怀疑，这就是定。定久了，定有一定的功夫了，不定什么时候豁然大悟。纵然不能够彻悟，大悟肯定有，大悟就能解决问题。所以人不能不相信因果啊！因果从什么时候有的？从有宇宙那一天，从有我们这个人这一天就有，跟着来的。在佛法里面讲，一念不绝。因果是一念不觉里头所生的，也是决定是有啊。众善业皆善果，不执着不分别，若无其思，叫做功德。功德不可思议，断恶修善记在心里头，常常祈求果报，说福德，福报会现前，跟你的修德了一定相应。修小善有小的福德，修大善有大福德，夜因果报丝毫不爽啊，这不能不知道。经中的修学，我们全心全身投靠阿弥陀佛，这是正确的，一切都交给阿弥陀佛，阿弥陀佛替我做主。我这个方法是我在26岁的时候张家大师传给我的，我接受了，我完全相信啊，所以一生呢佛菩萨安排啊，我们什么都不去顾虑啊，顺境逆境善缘恶缘通通是阿弥陀佛安排的。我们在境界里头 最重要的提升自己智慧的能力，在境界里面你学到很多东西啊，不被境界所转，自然就能转境界啊。楞严经上说得很好，若能转境则通如来。怎么转境呢？境界现前，保持镇定啊，不受他干扰，顺心善缘，不起贪念，念心恶缘，不生嗔恚啊，保持你的平常心，就是清净平等觉，你就守住这一句话，无论在什么情况之下，我一定是清净平等觉而不迷，这就对了，问题就解决了。这个是真正修净土，真正学佛，所以这从果起修，阿弥陀佛是果，不是因，一生成就，故戒得生无量清净阿弥陀佛佛果，没有一个不往生的。往生的一弥陀本愿加为，这加之加之，阿弥陀佛四十八愿，无量界修持的功德加持给我们，我们一般人说保佑啊，你不再多三恶道了。故云恶道自必死啊，这个里头要知道三恶道的因是什么，贪嗔痴，我们自己一定要有顺境不贪，逆境不嗔恚，无论是顺境逆境，清清楚楚明明白白，这是慧，如如不动这是定，你就得到弥陀加持。如果还有贪心还有嗔恚，阿弥陀佛就不能加持你了，决定不是阿弥陀佛有什么厚此薄彼，决定没有，佛是决定平等的。因为贪嗔痴不能接受加持，佛力加持给你，贪嗔痴把佛的加持破坏了，你得不到受用。你没有贪嗔痴的话，佛的加持你接受到了，你的智慧，你的德行，你的道德肯定向上提升，甚至于这个提升你自己能感觉到。所以经上讲恶道自必死，自然必死了，戒等不退，直至成佛，生到西方极乐世界，永远不会退转。这个是十方世界都没有的，一切诸佛刹土修行都是进进退退，只有极乐世界那个地方永远不退。什么原因？极乐世界阿弥陀佛讲经教学 一天都不会中断，天天在讲啊。往生到极乐世界这些菩萨念念都在学习，不中断的。这咱哪里知道？极乐世界跟我这不一样，我们这里晚上要睡觉，还得吃三餐啊，这都是中断的。极乐世界不要吃饭，极乐世界不要睡觉。极乐世界能量的补充是从自信来的，是自信的信德。学习不中断的快呀，那进步多快呀！极乐世界没有昼夜，它的光明不依靠日月星辰。这前面我都学过的，自己身上放光，佛放光，菩萨放光，树木花草放光，山河大地放光，光明世界。这些光都能做佛事，光中化佛，佛又为众生讲经，又为众生做种种事情。所以那个地方课时而论，它是学校，像是一个大学一样。